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后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上打冷才挂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是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 双频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每天晚上6:45会准时在北京青年广播等候大家。那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的在线互动，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发生的一些视觉上的一些给大家提供的一些享受啊。 嗯，没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给我们刷出来小礼物啊，发个666啊， 对对对对，扣一波六啊。 嗯， 昨儿大佐过生日，今天大家可以再给他补一个，补一生日快乐，是不是？ 谢谢 你要为我们增添互动量，提供一些素材。 对，我双十一，是吧？都没有人记得我， 谁没有人记得你？ 都去买 了。 说昨天买了到底多少东西？ 我没怎么买，你们买了吗？ 买了一丢丢， 买了一丢丢， 已经过了这个买的年纪了。 那也是买了呀。 是，不能不参与，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你知道吗？我每年都会告诫自己说， 不能 为什么要这样？ 真的是 平时买的，然后到那个时候就根本 哇，听不下来。 那周围因为太多这种购物的这种氛围了，就轰炸的你，就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要不看看吧？就对，往往就陷入到 看看就出事了，反正 对。话题有点远啊，在这还是要感谢天津御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介绍一下刚才其实已经出场过的我们两位嘉宾啊，欢迎青年导演田宇。 Hello, 大家好。 以及还有一位也是青年导演马岩，欢迎。 哎，大家好。 今天我们阵容真的太强大，因为两位导演一起坐镇我们的直播间， 没错， 今天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对，哎， 你有什么难的问题就赶紧往上招呼。 得嘞， 女的也行。 那行，女的，我刚想说这话。 好吧，那今天邀请二位呢，还是要来给我看一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啊。 对， 今天咱们演的是一个情景剧。 哎， 我觉得对于二位就是大咖来说，这个应该。小意思 啦， 小 case 不在话下的，对 吧？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演的是这个情景剧《炊事班的故事》啊，其中的一段。这个说一下背景介绍，小胡呢经常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诗歌。对，之后呢，一位叫鸟朦胧的人开始给他写信，雾朦胧，鸟朦胧。然后这个小胡呢，总是幻想着这个鸟朦胧，因为是位妙龄少女。 就听那名儿嘛，这感觉嘛，特妙龄。 对，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鸟朦胧真的来找他了，结果却发现是一个阿姨，而且这个阿姨还有其他的目的。 网友不能随便见， 对对，见光死就是。 对。 挺可怕的。 那各位听众朋友和谁就我们的网络互动的朋友，谁期待我们四个当中谁来扮演小胡？ 对， 谁来扮演这个鸟 朦 胧？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没错。 哎，今天咱们这个美颜好像恰到好处，我感觉我自己比平时好看一些， 特别好看是吗？ 真的吗？对，就是你是疑问句是吗？ 啊，不， 肯定句， 特别好看是哈。这也不对， 长大了一岁还是会说点话。就真的今天的美颜效果好像格外适中，就是也不知道是我今天的状态好像好一点吗？其实我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打开视频看一下啊。今天我的眼睛特别肿，所以不知道一会儿呈现效果会不会差一点，因为今天上午有闺蜜结婚， 然后呢 哭成那什么。 你闺蜜好像在北京啊。 在北京，今天上午就结婚嘛，整个一场下来我觉得我真的就哭死了。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触？ 就是一辈子好长啊。对，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反正其实我觉得是我闺蜜平时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嘛，然后她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就在光棍节第二天，然后就 脱单是吧？ 对，然后其实我还是觉得怎么说呢，他平时是那么理性的人，但是在这种仪式感很强的仪式上也依然是很难以自持的，所以就让我想到了，你看像舞台包括灯光包括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情景的设置，对于演员本身的就是表演激发，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些帮助的，是吧？就是正好今天我要做这个节目嘛，然后又今天上午刚经历过这样的一场这么有强大仪式感的演出，叫演出叫活动吧，所以呢有了这个感受，正好跟二位导演一起来沟通一下。我刚才说的这种情景是一定存在的吧？无论是对于普通人还是对于演员来好， 对，都是这样的。对，曾经有一个我的表演老师说，就是演员对生活做功课，就是首先要让自己的情感还有身体有各方面的经验，这些经历跟经验就是演员的创作的财富。 是，哎，你这么一提，我刚好想到，就这两天也在看那个浙江卫视的那个《演员的诞生》嘛，不是为他们打 call 啊，是因为我们节目组普遍都认为这个节目实在是就有点像高配版的《今晚有戏》，因为我们呈现，对，因为我们的呈现方式跟书，它是高配版的嘛，我承认它是高配版的嘛。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创意上来讲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对，这也没错， 因为我们输出方式的这个包括展现手法都有不同，所以可能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有不同嘛， 对，但是这个 但我们日播呀，是不是、啊、 我们更厉害一点、哎 我没好意思说啊、 我说了啊， 对，然后就刚好昨天晚上我看到章子怡说了一句话，她说、她跟某个演员说，哪个演员我有点忘了，就说你要记住你在当下表演时候的这种状态和这种情绪的感受。哦，她跟王乐，就是杨乐杨立新他儿子、就说你要记住当下的这种场景，然后你要把这种感觉都就是总之就是要记一生吧。他说这个东西是你可以享用终生的财富，我觉得跟刚才马导说的这个就是你要从你的经验，从你的这个调度过去的一些记忆当中啊，去生发一些能够促进你表达的东西吧。但是我其实很好奇的就是，演员他可能会经历很多种不同的人的人生，他即使是经历再丰富，阅历再有沉淀，年纪再长， 也不可能去经历到那么多， 对啊，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啊。 这种， 你先说， 你补充。其实这种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由内到外的，就是先够心理建设然后再去表达，还有一种呢就是由外到内的，这个国外很多这样的表演方式，就是外部的东西，比如说肌肉的动作，或者说你在进行什么样的行为的人类行为的时候，你会产生出相似的情感。对，用这样的东西去外部激发这个演员的表演。还有一种说法，也是现在正在发展的一种表演流派，在舞台上就比较多，就是说我在演员的心中，演员的心里只是告诉自己我该做什么行为，而配上这个舞美灯光服化道，在观众的心里就会产生我们想要的感觉 啊、 有一种这种 感觉。我觉得 哎，这种想法还真的挺特殊的、 啊、其实你想想，你倒过来推啊，好的电影或者是好的舞台剧作品、其实往往都是因为让你产生了独特的共鸣，只属于自己的共鸣，不是一千个观众心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嘛？就你产生了独属于自己那一份儿的共鸣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哇，这个剧太棒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对吧？ 共情， 对吧？ 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就唤醒了你自己的记忆。 对，但是刚刚马导说的，通过一些舞美啊，然后再加上 浮夸道， 对，我只是告诉你演员做这个动作，做这个行为，然后就能展现出相应的人物的形象和他的特点，也就是。咱们是不是可以说成，就是这种方式它其实不用演员太多的个人的亲身经历或者是心理的活动， 对，它需要演员每天做大量的肌肉跟形体的训练，这个是，其实这种方式现在其实在主流的一些表演里头还没有承认它这个体系，因为它是从舞蹈中来的、 那这样的话，它会不会就跟我们最开始的那种我不知道表演是怎么什么样的啊、反正学播音的咱们是用心播音嘛，对吧？它会不会就是跟之前的那种情感的表达 相？我明白大佐的意思了。大佐的意思就是会不会就不走心了？ 对， 啊， 就或者说他没走那么严重了。 不太会感情，反正我试过这样去排一部戏，也是一部经典的，就是《安迪格》，你也是这样排的。 嗯， 的确就是注意力很集中，可以说是没有心，不用走，只不过是他借助你的躯壳去展现这个人物。但是你说真的不动情吗？其实，在一半从观众，因为整个舞台剧嘛， 嗯， 现场有观众的反应，你会听到中间的抽泣声，演员心里会有一定的感觉。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演员还是坚决的去执行我们所有的预先安排预设好的东西。 嗯， 对，是这样的。 田导，刚才你说你要补充什么？ 啊，其实也不叫补充了。这个，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会采取一般就是简单一点的，就是体验生活。就你没体验过，可以你可以去体验吧。 哎，比如《白鹿原》拍之前不就让那帮 演员，很多 演员 都会有对 除了一下地。 就是最近那个叫外科医生吧，还是 急诊科医生？ 急诊科医生， 对他们就要去协和医院去体验个三个月。真正去体验一下，虽然你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耳濡目染啊，在环境上的一些这种东西。 嗯， 另外一个就刚才跟马导说的其实类似，就他没有时间去干这个事儿，上来就得养了。 嗯， 那你就要给他找相通的感情，比如说都是开心的，但是你可能没有生过孩子，你不知道这种开心程度是什么样的。那我要告诉你一个类似的，在你的经历里面找一个，比如说你高考拿了个冠军，拿了个那个 状元， 嗯，或者你怎样怎样，那这种相通的东西， 哦， 其实外化出来的观众看的是一样的。 对对。 哎，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让我感受到，就我个人理解啊，就比如说有的演员可能在排一些哭戏的时候，觉得我就哭不出来， 嗯， 就可能就想一些，不是，太暴力了。 这是有效的方式。 啊，真的吗？ 还有芥末。 对， 我们都试过。 真的是吗？ 对，是 啊，吃芥末。 我以为这只是一种玩笑话，就是说有的演员哭不出来的时候，他会涂点芥末什么之类的。 啊，不是，真的用，很好用的，我们也有都用。 哇， 像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扇嘴巴子或者打屁股都是这样的。 哇天，这我还真是哎，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你这场外嘉宾，有演员他哭可不一定是因为戏啊， 因为辣的。 对，而我还听过有一种，我忘了是哪，反正也是某个很知名的演员之前就说是自己排哭戏排不出来，就想自己至亲的人去世的时候的那种， 啊，也会 啊，嗯对，我觉得反正在这种事情上，我的泪点是特别低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演员，他可能本身，我觉得做演员这个行业就一定要情感特别丰富的那种嘛， 嗯， 很细腻。 其实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在方法派里有一个方法叫借助情感，就是找到你相应的类似， 哦， 比如说我没有至亲去世，我的妻子没有去世过，但是呢，我要演一个妻子去世的人，那我找一个相似的类型，是不是？那就跟导演呀、编剧去探讨。 对， 比如说我的猫猫狗狗死了，是不是感情是一样？然后再做出来，因为表演总是外化的过程， 嗯， 永远是表演的行为。 嗯，明白。然后也是因为最近看这个《演员的诞生》，真不是蹭他的热点，就是也是最近看这个，所以给了我很多想法， 嗯， 因为。其实就比如说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黄璐跟刘云的那一场，我不知道二位 看了，亲爱的 排的那个电影，亲爱的，就这一部电影是那种感情本来就很浓郁，情绪就很激烈的这样的一部戏，但你看黄璐的处理跟刘云的处理，我觉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那我如果把他们这一幕剥裂开来，我会觉得刘云其实排的也还不错，就当时他作为一个母亲嘛，就他自己的孩子不认他的那种情绪的冲突，其实我是能感受到他真的是在有用心的。但是你一看黄璐，我又觉得黄璐好像是另外一种戏路，就是他用几个肢体语言，包括他那个眼神，哇，你一看就觉得我天哪，他怎么那么像剧中的人。所以当时给我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什么才是好的表演，什么才是好的演员？ 嗯， 两位可以先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还挺大的啊。 嗯， 对，我们整点之后再请两位导演跟我们来说一说，在他们心中他们认为什么才是好的演员，或者什么才是好的， 演 表演方式。 嗯， 对 对， 好，一会儿再见。 嗯， 学生，11月17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我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这句话，你整不好招人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整点之后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游戏，我是徐冉， 我是大佐。我们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摩托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九八二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收看节目直播，参与视频互动。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 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弹幕给我们发来的一些小的是吧，小的画啊什么的。 对，有很多人分享了我们的视频直播 啊，谢谢各位。然后呢，在我们整点之前呢，我们给两位导演啊，就两位咖好不容易一起坐在我们直播间，就问了一个我觉得还挺难回答的问题啊，从我个人角度，就是究竟什么才是 好 演 员？ 究竟什么才是好的舞台表现？来，马导跟田导都从你们个人经验出发，你们聊聊吧。 先说影视吧。 啊，就我个人觉得跟这个舞台表演和影视表演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话剧我看得多，但自己没有亲身排过。然后你看这个演员的诞生就会有这个问题。就现场的观众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的感觉绝对是不一样 的。那肯定的。 对，有可能他们会更有代入感，但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会就。 哦，他们会更有代入感。 也许，但是分戏啊，分戏，有的戏它就是有这种张力和现场表现力的话，观众会马上有代入感进去，就跟看话剧是一样的。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的那基本上是被切出来的。很多情绪就会漏掉，所以我就单说影视这块儿，我觉得影视这块儿，如果认为什么一个好演员的话，我觉得首先先不说他的表演，他首先得敬业，因为合作过很多演员啊，就是在敬业这块儿就着实让人担忧， 差的很多是吧？ 就替身这个，我也合作过一些演员，其实没有什么名气，他也要用替身，就是你拍我的反打的时候，就找人替就好了。啊，就这个，我觉得你演的再好，我也不认为你是个好演员，因为这个东西你可以完成，它不是说你完不成的动作，你要有舞替这种你完不成，那没办法。但这种我觉得是一个第一个前提。第二个才能说他们的技艺，就是表演的这部分，那可能就是有天分，有后天努力了。这个我觉得可能因人而异。大概我在影视上面，因为我毕竟拍的也不是很多，然后我合作过演员，我觉得就是能算是好演员的，就是他能够给你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因为有些演员真的就是工具，你让他怎么演他就怎么演，但有的演员可能还会自己加， 跟你有互动， 他会跟你沟通说他觉得这个角色在这个时候的一些动机和一些逻辑是不对的，或者应该怎样。我觉得这样大家能够相互提高，毕竟谁也不是说是一个多么权威的一个表演的一个人。 而且对于这个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它很难说你就是标准，就很难这么讲啊。 对， 它有很多个评判标准。马导， 其实跟田导差不多。其实这个也是演员第一条，就是自律。尤其是舞台剧，首先得自律。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最基本的表演技巧，他起码得成熟。第三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能够有自己的东西吧。反正有一个，我这边经常 跟有的学表演的学生经常这么说，我说有三类演员，第一类就是在导演的框框里能给导演新东西的， 嗯， 又不超出导演框框的， 嗯， 这一类是最少的，我们说是极好的演员， 对对对。 然后第二类呢是这个叫做在导演的框框里非常完整的执行导演的这个想法的， 嗯， 这种是第二类，我们叫好演员， 嗯， 这两类演员只占30%或更少。剩下的大多数是导演给框框，然后呢办不到，然后导演的框框也一降再降，一缩再小，最后缩成一个点儿。这是大多数演员，这个是一个我 现状 、嗯，没办法，因为表演演员得老琢磨，所以说好的演员肯定是态度认真， 嗯， 技巧也好，然后又能够提出自己想法，付诸行动的， 嗯， 这肯定就是好演员。 嗯， 对，我就得去想这个事儿，它怎么才能更完整的展现出来？ 对， 我觉得研究包括思考，这都是对任何一个行业，这还是 没错， 通用法则吧？ 对对对、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都是跟演员有关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几部网剧啊。 嗯。 网剧的其实播放量，我觉得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是。就是受演员演技的这个影响、啊、 没错， 对吧，啊 对， 包括故事情节啊等等。那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推荐的第一部《凡人的品格》吧，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啊、 嗯、 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5152万，说的呢就是平凡人创业生活情感故事，平凡人的小日子、 嗯、 讲述了都市小人物的故事，说的是曾经做过战地记者的金牌制片人展大鹏跟妻子、 嗯、 是工作搭档的方欣然，因为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接连呢失去了家庭和事业，也跌入了人生低谷。而职场新人唱歌欣赏并追随展大鹏，两个人搭档在简陋的条件之下重整旗鼓制作了新节目，但是呢却遭遇了连连的困难，举步维艰。曾经在战场经历生死事件的展大鹏，因为在脑子里啊残留了一块弹片而面临一个生命危险，但是呢他决定放弃手术，用仅剩的时光帮助回国的儿子完成创业梦想。老爷子 展放 的祖传手艺真味包成为了连接展家三代男人重拾亲情的一个重要纽带，这里边还有亲情的事儿啊、 嗯嗯嗯、 帮助儿子的同时，展大鹏也找到了自己纪录片的一个新的题材，他呢准备立足美食传播亲情。这个节目呢你想又有吃又有亲人哈，所以很容易引起观众的一个共鸣和强烈的反响， 没错。 所以呢在展大鹏在家人和唱歌的力劝之下，就最终就决定说我这样我还是做手术吧， 手术、嗯、 对，把这个弹片取出来。然后呢他也很幸运啊，这个手术的成，你想在大脑里有一片弹片、 嗯、对， 这个手术的难度还是很高的， 很大的、嗯、 那最终幸运的活了下来。那经过这一切，他也是收获了自己前进的动力还有方向，不仅成为了人生的下半场的赢家，还收获了和唱歌的美好的感情。 嗯， 其实情节其实没有什么太就是 太突出的变化 啊、对对对、嗯、太烧脑的这一部分哈，就比较平凡也比较经典的是一个就最终找回梦想的这样的一个大团圆的一个结局哈。 嗯，没错。 但是里面有蒋欣是吧，啊就听说在这一部剧当中有很多金句出现。 嗯， 我觉得好像现在的电视剧都比较喜欢用这个套路，就是往往会特意的去设置，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不是特意的，就是有几部剧因为这个几句鸡汤火了、 嗯、 然后现在的有一些电视连续剧尤其是这种都市剧往往就会多设置一些这样的 套 路、对， 其实是宣传策略 是吧， 对，宣发部门他就会截取你这种比较好的话、 嗯、 然后来发软文， 嗯， 专门做这种的， 这现在已经成产业了， 对对对，是很成熟的一个产业链，他会从里面提出点，哪些点会打通这个观众的、 嗯、哎，那编剧在编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意识的设置一些这些， 这个应该有一些吧，但可能不全是，我觉得有些也是后期发现的、 嗯、 哦好，我记得之前像什么欢乐颂二啊，包括我的前半生啊、 嗯、 都是不断的有这种鸡汤金句 出 现哈、 嗯、 也是让大家拿出来就是咀嚼再咀嚼的那种，所以也会让这个电视剧有二次的传播效果。总之最近呢这一部剧是特别特别火的、 嗯、 如果 凡人的品格， 对，因为蒋欣的表现好像还、 嗯、 也还蛮突出的、 嗯嗯、 所以如果有喜欢这一类题材的观众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选择去看一看凡人的品格。 嗯 对，那接下来为各位推荐我们今天的第二部网剧啊，叫做独步天下，播放平台呢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了3218万。说的呢是这个讲述背负可兴天下可亡天下预言的这个女真第一美女与这个清太宗皇太极之间浪漫而坎坷的爱情故事。这个身为小说作家的不忧呢，不悠然啊，听这个听闻女主，不对，这个听闻 女主是这个女真的第一美女东哥的故事之后呢，就深深的被吸引。之后呢，她这个翻遍古籍，沿着搜索拼凑的点滴碎片，然后一段明末清初时期的传奇爱情故事也是逐渐在她笔下展开。说呢，这个明神宗万历年末，女真族的叶赫部的格格啊，这个小名唤作东哥，乃是女真族的第一美女，从出生起就被预言说这个可兴天下，可亡天下。但是呢，因为她的这个美貌啊和名声，也是成为女真各部的争夺对象。东哥呢也是不得已深陷争斗漩涡，只是能坚强的在这个绝境当中努力的生存。东哥呢被这个兄长作为政治手段送给了努尔哈赤，还面对着这个掠夺式的感情和这个代善的温柔体贴，皇太极无可替代的爱和这个多尔衮的不羁。然后呢，这个东哥呢就一心照料着皇太极。这对欢喜冤家呢在这个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了解，互相信任，然后情定终身。但是在这个阴阳差错之下，这个二人失散，历经了千辛万苦，还是终与皇太极重逢，找回自我，伴其左右，也是见证了皇太极建立大清并携手憧憬着太平盛世的一段传奇故事。 最主要还是爱情故事，而且又浪漫又坎坷的那种，对吧？ 没错， 就是虐不虐，虐死了，虐完了再给你一个那个， 对，再给你一个 再甜一 happy ending。 对，然后呢，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再来给大家说一部网大，我们就进入今天晚上的今晚戏中戏的阶段啊。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部网大呢，非常不错，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53万，最近也很少有能达到50万以上的这个网大了。 对，真的是啊， 对，突破了50万还蛮不容易的。我们来看一下故事梗概。 嗯， 这个叫《昆仑道经》，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是那种比较有传统文化气息，对对对，就是仙侠那种感觉的一部网大哈。 嗯， 但是它的故事设置却是在现代社会，因为讲的现代社会工业文明很发达，所以天地元气极尽凝液。这样的一个故事设置啊， 嗯， 所以呢，修仙的人呐就没有办法吸取到灵气，所以这些仙魔就没有踪影了，就有点像没氧气了，这人都活不了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他说的就是天地元气， 嗯， 就在阴差阳错之间，有一个小城的网管叫李小斌，哎，苏醒了，传承了印记，从此就打开了仙界之门，开启了一个逆天修仙路的这个过程。 嗯， 仙岛集呢作为这一部作品的一个前传，将现代社会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修真世界有一个过渡的完整呈现。 没错， 也让众多修真仙侠小说迷可以体会回到其中，就相对来说比较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啊。 嗯， 所以呢，这一部网大可以说是一部仙侠题材的， 没错， 网大了。 对，也算是这种互相穿来穿去的一部，又是这种 题材的网大。对，他是他，对，但是他就只穿出，他就不再穿回去了， 对，就没再回来。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一部剧53万，哎，我觉得还是可以找来看一下的啊。对， 嗯，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今晚戏中戏的这个环节，好吧？ 嗯，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围读的这个剧本。 对。 炊事班的故事， 嗯，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 情 景剧了啊。 嗯， 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小胡经常在杂志发表一些诗歌，没事就爱写就是创作一下 啊。 之后呢，有一名叫鸟朦胧的人开始给他写信了。你看鸟朦胧，我觉得他这个设置也很有意思。小胡呢总是幻想着鸟朦胧，哎呀，听这名儿肯定是一 妙龄 少 女，少 女是不是？但是有一天呢，嗯，鸟朦胧真的来了，不是妙龄少女，是妙龄少女他妈，是一个阿姨， 妙龄阿姨。 嗯，对，而且这个阿姨呢，其实还是有点其他的小目的的。 嗯， 今天 什么目的呢？ 对，我要排一排这部剧里面的人物出现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四个肯定是要这个 一人分饰多角了。 对，两位谁来给我们说说戏？ 马导来吧。哎呀，因为这个，我觉得情景剧其实 有点偏向， 哎，对对对，偏港台的成分更多一点，因为他直接拍好了，就从头演到尾啊。 对， 一般是这样的。 而且，哎，我特想知道，这炊事班的故事现场有观众吗？没有吗？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炊事班的好像没有。 嗯， 因为昨天还给了我一个启发，也是看这个，就是某综艺节目啊，不再提名了。 嗯， 就是当时说，就那天是你问我吧，说是在某个节目当中，《我爱我家》是不是重聚了？ 啊， 他们就是在这个 综艺节目，啊，对对对，就是这 重聚了20年嘛，就22年还是20几年？ 20多年。 就重聚的时候，宋丹丹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去重置一遍当时的那个情景了。首先就是因为现场没有观众，当没有观众也没有笑声没有反应的时候，没有现场观众的反馈的时候，你有一些点和有些节奏其实是很难拿的，对吧？你这包袱扔不响就会很尴尬。所以当时呢，就他们就没有再选择重新再重排一下《我爱我家》这个戏。所以我 在排这个炊事班的故事的时候，我也在想，他如果当时有一些观众反馈的话，就可能就跟现在的呈现效果应该不太一样了，是吧？ 嗯，肯定是不一样的。 就所以我就很好奇，他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观众的反馈？ 一般是没有观众的。对，因为这个炊事班故事火，最早是在军旅这个军部队里面先火的，因为觉得这个太现实了，就是他们平时的小事儿。 嗯，好，那我们来排一下吧。 嗯， 小胡、小毛、老高、大周、小江、胖红，还有鸟毛龙。 嗯 嗯， 这一个班的人都在。 对，我们按体型分还是按这个？ 按体型分。 对。 那你就只有。 我就是往大周啊、胖红这方向靠，小江 对， 大周、胖红、小江，嗯， 对对对， 还是你来给我们分配吧。 嗯、来，鸟笼肯定是唯一的徐老师，对吧？ 好、 对，肯定是。然后帅胡就大佐，好吧？ 好， 哎，然后这个 剩下的呢 田导就，咱俩就把剩下都给分了。 老高我来吧。 好，老高， 老高，小江，你能来河南话吗？ 可以，我河南话，河南话够呛。 反正倒口不倒口很难分得清这帮人。 对， 咱 那我再来个小毛， 你能 可以？ 你来个小毛， 我再来个小毛， 可以？ 我来那个老高和那个小江， 可以？ 大柱子、胖红， 好，没问题， 一人 没问题。 好， 我在这里 来给我们喊个口令， 容易 混。来，好，来，三二一，起光！ 你快点，快点，人家都来了，要晚了呀！你这头发不行啊，你缝机扣最关键。哎呀，这个衣服还有点皱哎！ 啊，擦把脸，擦把脸。妈呀，这还有个蜘蛛！ 别揪，那是痦子。 哎呀，小伙子长得很帅嘛，很精神呀，你长得整个一个美男子。那个鸟朦胧要是看见你这个模样，肯定醉得走不动道了。 小胡在吗？ 鸟朦胧，别吭声，咱逗逗他啊。小胡在，谁呀？ 朦胧的小鸟扑打着梦幻的翅膀，飞落在午夜的十字街头。 朦胧的月亮抖动着云的思绪，在银河碧水中沉醉。 小胡，我是鸟朦胧，我可以进来吗？ 哎，鸟朦胧，哎，快请进，快请进。 这时只见一中年妇女走进来。 啊，大妈，你是？ 我是鸟朦胧啊。 你是鸟朦胧？ 那还能有假呀？ 咦，鸟大妈你好。 鸟什么？ 鸟阿姨，不对，也不对。 哎呀， 注意素质， 这些人呀、 注意素质，看把孩子吓的。 你们这么一叫，容易产生代沟。其实我也不大。今年才45、 不像，确实不像，您不像45。 那你看我像多大呀？ 54。 注意素质。 说话呢？ 注意素质，快出来，快来，不然我也盯不住了。大姐54又不是54手枪，你们害怕什么呀？啊，快！ 同志们，现在需要镇静啊！鸟小姐，欢迎你啊！ 不要叫我鸟小姐，我不太习惯。 那就叫你大姐。 也不要叫我大姐，我不喜欢。 那。叫女士， 啊，什么先生女士的，这样距离感太强了。 那 叫 什 么 呀？ 就叫我鸟朦胧。 直呼名字不大礼貌吧？ 哎，没事。自打我上了一次电视啊，现在大人小孩都管我叫鸟朦胧。 哦，还是叫鸟婶好。 哎，算，随便你们叫什么。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呀？ 哎，我们在这个饭堂会客。 对，里面请，里面请。 我去买菜。 哎，对，里面请。我刚才忘了介绍啊，这位是恶食销户。 哎呀，你就是小胡啊！我可找着你了，我勒个乖乖，你那首诗写的太棒了。 哎，一般了。 朦胧的小鸟，扑打着梦幻的翅膀。嗯，我看你不像小胡，你年纪太轻，感情外露，一点儿也不朦胧。 哎呀，说你这个眼睛太厉害了，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小胡。 你不是我想象中的小胡，你倒像老胡。 行了，都别开玩笑了啊，这个我才是小胡，真的。 哎呦，你呀，说别人爱开玩笑的，其实就是自己最爱开玩笑。 不是，我真是小胡。 你们不是经常到菜市场去买菜吗？ 那个叫的最欢的竟是卖烂西红柿的。 鸟朦胧同志，真的小胡搁这儿呢。 我看看你呀、啊、脖子太粗，眼睛太鼓，没有诗人气质，太土了。 听见没有，你就是个甲亢。 甲亢。 小胡那应该是什么样呢？ 他呀， 哎呀，都在呢。 哎呦，班长， 班长，班长， 哎呀，这位是谁的妈妈？ 他是这个 大眼睛，我终于找到你了，快让我抱住。 哎呀，抱错了，抱错了。 我找的就是你呀、啊！我刚才在门卫都问过了，我说小胡的领导是谁呀、啊？他们给我描绘了一番。喏，哎，就是你这个样子啊？ 哎哎，不是，你这不是招小胡吗？咋又招小胡领导了？ 哎，是啊，我 你找我干什么呀？ 谈谈呀。 我们谈什么呀？ 谈生意呀。 哎，我跟你说啊，你怎么到部队上来谈生意啊？ 我呢是根据诗歌刊物上小胡的通讯地址找来的。 不是，你是不是鸟朦胧啊？ 我骗你干什么呀？ 那你为啥起这名啊？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鸟朦胧。 公司？ 什么公司啊？ 厨具用具公司呀。来来来来来，把我那包给我拿来。我们呀是专销鸟朦胧牌多功能抹布的。喏、no, 这是我的名片。 哦，鸟朦胧厨房用品有限公司， 王翠芬经理。 你不姓鸟啊？ 这孩子哪有人姓鸟啊，还姓鸭呢。我们公司的名字就叫鸟朦胧、嗯、后来啊人们也管我叫鸟朦胧，我想哎叫就叫吧，所以就这么叫开了。 哦， 来来来来， 坐， 快坐。 哎呀，这名字起的真是不错啊。 哎，这个公司啊就是我自己办的，平时呢我也忙忙乎乎的，没有时间去看什么报纸啊杂志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有一天啊，我的副经理告诉我啊，说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叫做鸟朦胧。我呢看完这首诗，哎呀，我是高兴坏了。哎呀，小胡啊，你这首诗啊写的可真不错。 对，不行不行， 不好， 真不好真不好。 朦胧的小鸟，哎呀，那时候我刚下岗，我不就是一朦胧的小鸟吗？ 嗯嗯嗯， 飞落在午夜的十字街头，哎，创业初期，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哎，真艰难呀！ 是， 这可不就是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吗？ 对，鸟阿姨真是不容易啊。 对，挺不容易。 所以我呀，就把这诗念了好几遍，又到报社去打听。人家告诉我说，这个作者呀，其实就是部队的炊事员。后来我一想，炊事员，哎，这专业对口啊，我就来了。怎么你们不欢迎我呀？ 欢迎，热烈欢迎！ 哎呦，我勒个乖乖，这个当兵的节奏还不错嘛。哎，那你带我去看看你们厨房。 好， 来， 你看看，还可以吧？ 哎呦，哎呀，瞧瞧这锅。咱们国家都 WTO 了，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使用这么落伍的厨具呢？ 我们的厨具啊并不落后嘛。 哎，这得了，你瞅瞅，你看你这蒸馒头这个笼屉早该换了嘛。 那也不是说换就换吧，要领导批准才可以嘛。鸟大姐，你还是先回去吧。 那可不行，我怎么能随便回去呢？我既然来了，不卖出去几套厨具我是不会走 啊。讹上了、啊、我说老鸟同志，这是部队有规定啊。 你们怕什么？我是有耐心的。我呀今天就到镇子上去租一个招待所住下，我呢再经常到你们部队来看一看，我就死磨硬泡，非要让你们爱上我 啊 的产品不可。 嗨， 我就不信你们不买。 哎呀，我的个亲娘嘞，这老娘啊还跟着我呢。 哎，我觉得你们的倒口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有时候也串了， 有时候也串了。 我跟你说， 串的厉害。 我真的觉得，就是排过炊事班故事了以后，我才发现演员在同一个场景之内哈，说不同的方言，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考验演员技术的一件事。 嗯，容易被带跑， 对， 就太容易被带跑了。尤其如果你说的这个就是方言，跟你的搭档说的方言还是就是哪儿不搭嘎的，比如说一个是山东口，一个河南口、 嗯， 你说这俩都是北方方言，多容易被带跑偏啊！ 是， 对， 是吧？ 是， 嗯。 所以这个你们现在排戏的时候，还会排这种多方言的这种剧目吗？嗯、哦，会会 会用方言去塑造人物性格吗？ 会，但是要么是说的完全听不懂，要么就去这个就是让它变成这种比如说广普啊或者是那种普通话、 哦、 但实际上偏方言不可怕，在舞台剧上最可怕的就是几个人的戏，他的人物节奏跟他的人物节奏跑了， 就我们、哦、就人物节奏跑了， 对，节奏，他的说台的节奏，比如说我是快节奏的，然后田导这边是说话慢节奏的、嗯、本来是这俩、 哦、 这俩人输进的，就是我们说心电感，我们现在拍很多戏、嗯、包括很多就是正在就是初入演艺事业的这些演员们都会遇到这问题，就演着演着就会被另一个人把节奏带跑，嗯，他说话快你说话也快，他高兴你也跟着高兴，就是 这样，这个节奏真的其实还是很考验演员演技的。我觉得马导其实在节目上也不断的在强调节奏哈、 嗯嗯嗯、 一个好的本子如果你节奏拿捏不好，就像我们之前不是就是排过相声嘛，就那个节奏就真的是我觉得就把好作品都糟蹋了、嗯、一点都 对自己这么一点都不客气， 还是得好好掌握一下这个节奏， 对，确实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初衷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唯独能让大家再去唤起一些对经典作品的一些回忆吧， 嗯，没错、嗯、 那今天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 收听收看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田导，感谢马导对我们节目的精彩的这个呈现啊，共同的、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拜 拜。 拜 拜。